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不利扩散条件的影响，今天本市空气当中的污染物继续积累，有中度霾，空气重度污染黄色预警当中，不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请尽量减少外出。另外，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差，气温上升速度慢，天气感觉阴冷，请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阴，有中度霾，偏东风1-2级，气温2到6摄氏度，相对湿度50%。今天下午阴，有中度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轻雾或雾，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6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0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那今天一定要先来说一句啊，今天啊，我们为所有喜爱图书的听众朋友还有那些读者朋友带来了一次非常丰富的大餐。怎么个丰富法呢？先来介绍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我想他们出场以后大家就会知道了这是有多么丰富的一次读书俱乐部的内容了。那这两位嘉宾朋友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啊，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成员。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图书市场的运营总监朱文雅女士。你好朱文雅。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啊是亚马逊中国的高级图书编辑于浩。你好于浩先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应该是你们两位啊作为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在春节之后第一次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是吧？ 是的。 所以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那当然先向听众朋友们以及向刘莎先拜个年，因为还没有到十五，还在春节期间，虽然我们已经上班了。 对，虽然我们上班了但是现在还是按照那老理儿说还在这个春节期间。哎，于浩你的这个拜年的话是啥？ 行，那我也先给大家拜个晚年。然后我其实拜年的话可能会跟这个时间点有点结合，就是希望在2018新的一年里，大家在这个时候可以快快乐乐的开学，开开心心的去工作。 你看我们刚才我觉得朱文雅比你有人性，这个人情味更浓。你看人说的都是过年的事儿，你这是工作又学习。 没有，其实我接下来就想说，请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多读书，多读好书，关注我们亚马逊编辑推荐，关注这个故事广播。 哎，刘莎在这儿也是一并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拜年了，然后也希望大家啊，今年是生肖狗年嘛，然后大家旺旺旺，新的一年啊，生活愉快，然后工作顺利，然后这个家庭和睦，咱把所有的好词能想起来什么就说什么吧。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啊，和刚才他们两位的这个拜年的话里面的关系特别密切。为什么呢？往常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这个销售排行榜，但今儿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呀，就是最近普通人买了什么书。我们要说的就是春节期间，就春节前，好像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 大家的这个销售排行榜，我们要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带来了专业人士的推荐。以往我们的专业人士的推荐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亚马逊的编辑推荐啊，这鼎鼎大名的亚马逊编辑推荐。但是今天呢，我们还带来了一套啊和开学和工作有关的开学季的书单带给大家。说到开学季的书单啊，我一看啊，三大类，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划分啊？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开学季怎么有这么多的书，什么原因造成的？ 好，因为我们现在呢已经告别了这个祥和愉快的这个春节假期，虽然还在传统的这个春节期内哈，嗯，但是刚才已经说了已经开工和开学了，那么家长和孩子们都满心的希望迎接这个开学季。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话，我们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话会特地为大家遴选出开学季的图书推荐。那么开学季图书推荐当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三大类，少儿的，还有教辅教材的，以及职场的。职场的话适合就是将要迈出校园走向社会，以及已经在职场上工作的人，所以这三大类品类书会特别的受欢迎。 对，这小朋友的就没得说了，这个学习是他们的职责。然后这教辅教材，其实以往的时候，每到比如一到什么四六级考试了，或者什么这个考试或者那个考试，什么这个专业那个专业考试的时候，教辅教材都会卖疯了，我觉得你用这个疯这个词儿来形容。哎，难道这个开学季教辅教材也会有这么大的这个波动吗？其实我觉得应该每年的开学季教辅教材是不是都是一样的，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呢？于浩，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是这样子，因为教材教辅这个行业的话，它的迭新速率是非常快的，因为你每年出的这个题目很有可能都不适用于下一个学期了。所以我们每次都会说，这一学期上榜的这个新书里面，可能很多都是一些出版社出来的一些新的重点的书。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教辅教材的更新换代特别快，就可能这两年，哎，大家一看，比如这个名字特别熟，然后可能会流行那么个两三年，然后等到两三年以后更新换代，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根据考试题目的一个变化所以做的调整。 对， 因为教辅教材的话，它可能不只是中小学，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大学生的教材，所以比如说我们一会儿如果跟听众朋友去讲这个榜单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很多书名里都会出现第几版，有些甚至都已经到了第十五版呢，第十几版，所以就会体现出它一个更新的速度来。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如果想，就是说比如家里面啊，这个我这个五年前用的书传给五年后的这个上学的孩子还用不成了，这教辅教材确实有一个这个更新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也一并啊提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提醒给读者朋友。说到了这个教辅教材啊，还有一个事儿问问啊，文雅，你上学的时候我知道你是学霸，你觉得你那教辅教材有这么和现在相比啊，有这么快的更新换代的速度吗？ 我觉得小时候我们都没有接触所谓的教辅教材，我觉得就是课文里学校里上的什么课，然后课外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我爸爸一直给我订儿童文学，因为是我哥哥在看，然后就传给我看。儿童文学方面我觉得迭代就没有像教材教辅那么快，所以他可以传承下来给我看。 你看啊，你的感受和我有点类似，我觉得和咱们仨里面比啊，于浩是因为专门做这个教辅教材类的书籍的专业人士。你知道于浩，我上学的时候啊，当然好多好多年，好多好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记忆当中有教辅教材，但是那个书叫教参书，你还有印象吗，文雅？然后， 什么精编本，什么教参书？ 对，然后你那时候需要，因为我在北京上的学嘛，需要在东单那附近的一个小书店去买，然后每次都排大长队，甚至还有的时候你去晚了，肯定买不着的这个情况。然后后来呢，就是如果我前面有什么比较熟的学哥学姐啊，他们还真是他们的书我能拿来用，但也是啊，那时候虽然没有你像你说的这么明显更新换代，但是如果要隔个两三年的话，里面有些文章会有调整，就也有找不着的，但是总比没有要好，就聊胜于无，不是聊胜，就是比没有好太多了。 我觉得于浩在这方面确实有发言权，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学霸。我记得有一次问过他，就是考试我们说排名嘛，经常考到自己考试排名往下降的时候，心情都很不好。他说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第二名。 于浩， 所以他今天对教材教辅也许更有一些发言权。 你是在这儿拉仇恨来的是吗？大过年的，先让大家赶快工作学习。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嘴一个工作学习的原因了。 我觉得另一个需要讲的 就像您刚才说这个以前买教材教辅可能会需要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 嗯、 那现在这种线上的电商平台其实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嗯、 无论是它让这个更新速率更快，让大家看到更好的题目，还是说我去购买更方便，其实都是这个平台给到的一个优势。 哎，我们刚才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哪些丰富的精神大餐。那么首先要带来的呢就是亚马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春节时间段的销售排行榜，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呢就是亚马逊中国的二月的编辑推荐以及开学季的这样的一份书单带给大家。那既然都说过内容了，我们详细跟大家来分享。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春节的这样的一份销售排行榜，两个书单，一份呢是纸质图书，另外一份是纸质电子书单。有请二位。 好，那接下来我向先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在春节时间的话我们大众都买了什么样的书前十名、 哎、嗯， 一原则，原则是世界著名投资人企业家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所著的，这本书记录了他对自己人生成功过程的反思，试图提供一套能够通用的理论，然后帮助人们在生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 嗯， 好，第二名，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这是一套在美国家喻户晓，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必读的经典绘本， 这也是排行榜的前几位的一位 常客 了，总能排到前几位，没想到过春节还这么好的销售情况，排位第三。嗯， 第三是数学帮帮忙，讲述的是孩子们生活中的故事，由故事中出现的问题自然的引入了一个数学知识，然后通过运用数学知识来解决问题。 哎，排位第四。 第四名，儿童情绪管理与性格培养绘本，这本书中描述了美国心理学会心理专家针对零到六岁孩子普遍出现的心理问题进行的解释以及解决方案的提供。 嗯，排位第五。 第五，三体也是我们排行榜当中的 常客了。 对、 排位第六。嗯， 第六，我们的身体，书中解答了孩子们有关身体的疑问，在教会他们认识身体的同时也学会尊重他人与保护自己。 排位第七。 第七还是一本儿童书，可见这春节时间的话呢，家长们很多为孩子准备了很多的书籍，在节假日的话可以大量阅读书籍。第七是经典低幼情绪绘本非常熊系列，这是澳大利亚非常经典的一本低幼的情绪绘本，然后向孩子们讲述了一头来自森林深处的有脾气的大熊的故事。 嗯，排位第八。 好，第八名算是排行榜上一个新客了，这本书叫做全景立体旅行系列，那它精选了世界上六个著名的旅游城市，四个著名的历史遗迹和博物馆，读者可以在书中展开一次纸上的旅行。 哎，第九。 第九也是春节时间非常适合家长朋友们买过来给孩子在家进行手工操作的一本书，是空间思维大挑战立体王，是一套通过一系列有趣的图形游戏和立方体手工培养孩子空间思维能力的数学益智游戏书。 排位第十。 第十名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领衔编纂的关于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的书。 哎，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是纸质图书销售排行榜的情况，那接下来呢是电子书的排行榜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排位第一。 第一是常客了，对，看见了《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创作的长篇小说，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作者以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为素材描写了一个故事。 哎，其实第一、第二、第三，然后第六、第七、第十都是常客，到底是哪些呢？我们来听第二名。 第二名是一个更经典的常客，是《三体全集》然后作者刘慈欣其实是写了一个太空史诗级的故事，然后用光年尺度来重新衡量一个历史与社会。 说到这部这么畅销的这么经常是常客书，我们家小朋友五年级已经读完了《三体》的全集了。 我想问一下，做一下现场调查，他读的是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他读的是 电子书吗？ 他读的是电子书。 你有没有发现文雅，其实现在啊，越是年轻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对这个电子书对 Kindle 的接受程度其实比岁数大的人要更加的广泛深入。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这个阅读场景啊，他在家里其实上习惯哈、喜欢读纸质书，因为呢他要带到学校里，学校里是鼓励你带课外书去学校里读的、那么书包本身就很重，所以如果带一个轻薄的 Kindle 的话是非常适合的。 但也有一问题啊，于浩，咱们真是啊、刚才说排行榜咱打断了、好多教辅教材好像都没有电子版的，对不对？没有 Kindle 版的、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跟出版社去接触过，因为教材教辅它不适合去做这种电子书的一个原因是，教材教辅你需要经常去标记，比如说我讲到一个好的题目，我可能去需要去演算一下，那这种书就不适合电子这种快速翻阅。 以后也看到每一本下面加一条便签纸 啊，对， 其实是有记录的，嗯，也有这功能，但是不方便于教材教辅这种。 对对对，好，回来，刚才我也带跑题了，我再带回来。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三体》，那排位第三的电子书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解忧杂货店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都已经上瘾了，这里就不做多做介绍了。 哎，排位第四。 好，第四名《奇迹男孩》是一本新上榜的书，这是一本全球畅销小说，讲述了一位面部有缺陷的小男孩如何进入普通学校，并且重拾自信，积极面对生活的一个励志故事。 嗯，排位第五。 第五，《湖畔》。它是东野圭吾唯一一部以家庭亲情和子女教育为背景的作品，是《白夜行》后东野圭吾对当代社会和家庭最严厉的拷问的一本书。 哎，下一位。 好，第六名，《沉默的大多数》是中国著名作家王小波的杂文集，作者在作品中描述了大量对中国民众命运的关注。 嗯，下一位。 下一第七的话，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恐怕只要念了书名就知道了。排位第八。 啊，第八，《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本书可以帮助读者朋友们非常快速而且详细的了解以色列诞生时惊心动魄的历史。 啊，其实排位第九是比较生的一本书，对吧？ 对，因为这本书的话是叫做《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它是第89届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提名电影。 哦，电影改编的。说哈， 对，受电影的影响， 所以大热。好，排位第十还是老朋友。 对，第十，《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300年间关于明朝的故事。 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在春节期间，春节前后呢，普通人都买了什么样的书？这样的一份销售图书的排行榜，纸质图书排行榜的前十位分别是《原则》、《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以及《数学帮帮忙》。第四，《儿童情绪管理与性格培养绘本》。第五，三体。第六，我们的身体。第七，经典低幼情绪绘本非常熊系列。第八是全景立体旅行。第九呢是空间思维大挑战立体王。第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电子书的情况，排位第一是月亮与六便士，排位第二三体全集，排位第三解忧杂货店，排位第四奇迹男孩，排位第五湖畔，排位第六沉默的大多数，排位第七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排位第八以色列一个国家的诞生，排位第九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排位第十明朝那些事儿。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啊，最近一段时间春节前后，大家都关注了什么书啊，买了什么样的书。那接下来呢，带来的是像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他们这样的专业人士给大家推荐的书。我们要从编辑推荐，二月的编辑推荐开始跟大家说起。那还是啊，先来公布一下榜单吧，一定要强调一下啊，这份榜单当中有十本书，本本都是他们编辑推荐团队的最爱，所以排名不分先后。我们现在说的排名啊，是方便听众朋友收听的，所以榜单开始，文雅。 好啊，接下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马逊中国年度二月份的编辑推荐。 嗯， 一，谢谢你迟到，是这本书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新作。 嗯。 二，新100个基本自我更新指南是松浦弥太郎所著的关于生活原则的一本编纂合集。 嗯， 三，最漫长的下午揭秘了世界历史上家喻户晓的滑铁卢战役、拿破仑流放等背后的故事。 四，存在主义咖啡馆将历史传记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史诗般恢宏的视角激情地讲述了一个充满斗争、爱情、反抗与背叛的存在主义故事。 哎， 五，幼儿小屋的猫，这是一本英式的充满了神秘幻魔幻色彩但又温情治愈的写给内心柔软的听众读者朋友们，既不简单又不浅显，一本充满爱的小说，说明了万物皆有灵性，只要你付出了爱就一定会得到回报。 六，改变一切。本书详细解答了为什么气候危机要求我们放弃自由市场的核心意识形态，重构全球经济，以及乃至重塑我们政治体系。 七，心流。心流这本书是心流理论之父、积极心理学奠基人米哈尔的开山之作，作为影响全球千万人的开创性心理理论，心流不是鸡汤，而是让人保持专注、幸福感翻倍的科学。 第八，查理芒格的原则。这本书讲述的是查理芒格有关投资和人生的智慧，从投资的基本规律出发，到开发影响你一生的心智模式。 九，五百年来王阳明。这本书结合了2000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史，生动地讲述了王阳明立功、立德、立言的传奇人生。 第十名，国王的两个身体。这是一部难以逾越的学术经典，它全面展示了国王权力运作的神秘机制。 好，二月份编辑推荐的书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谢谢你迟到，以及新100个基本自我更新指南，还有最漫长的下午，存在主义咖啡馆，尤尔小屋的猫，改变一切，心流，查理芒格的原则，500年来王阳明，以及国王的两个身体。在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熟悉编辑推荐当中的一本书的人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一位特殊嘉宾，他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2月份编辑推荐当中的一本书，也就是存在主义咖啡馆。这本书的品牌呢是未读品牌，我们邀请到的是未读思想家的主编，也是存在主义咖啡馆的策划人和编辑李鹏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他的一点感受。鹏程你好，在线上吗？ 啊，刘莎好。 我们还有两位直播机房的嘉宾，你知道是谁吧？ 我知道，我刚才听了于浩和文雅。二位好。 对，李老师好。 你们三位是朋友是吗？ 是的。我是听过李老师的大名，但是人还没有见到啊。但是未读出版社跟我们平时保持非常好的联系和合作。 对， 所以今天在读书俱乐部，我让你们三位啊能凑在一起聊聊天，是这意思吧？三个熟人哈。好，冯程，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一次呢，你们未读思想家的这本书《存在主义咖啡馆》进入到了这个编辑推荐的这个榜单当中啊，你什么感受？你是这本书策划人，也是编辑、责编，对吧？ 嗯，对，我是进入这个亚马逊的编辑选书，当然是非常非常荣幸啊，就感觉亚马逊的这个编辑眼光真的是非常高。 太感谢了。 你这么说是希望你以后的书继续能入选是吗？不带这么 确实亚马逊编辑这书非常客观。 对，非常客观，但是他这么一说说的好像给你们挖坑呢。 对，因为每全国每年都要出那么多书，然后读者他要去选择的话，他很难从那么多书里头真正选出来他想看的。有编辑推荐的话，这样会给读者一个很方便的就是选择，他就可以知道哦哪本书是我一定要看的，不一定就是说完全自己去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就是对我们图书出版行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的一个。 没错没错，其实鹏程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你看我们普通人啊去看一本书，可能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爱好，或者说普通人哎听谁说哎这书特别好我也去看看。但是专业人士推书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其实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资源，就是他们看了太多的书，只有你看的量足够大，你才能够有比较。就像很多出版社呀，很多的一些和书籍相关的机构，他们把我们的一个书是在亚马逊编辑推荐啊给推荐过的这样的一个应该叫他们的一个推荐，当成一个特别高的荣誉一样。 是的，因为我这里也可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亚马逊编辑推荐。我们平时在推荐的时候啊，经常有时候为了选哪一本书争的耳红面赤的。 对，而且我知道 有时候争不下的时候，好，那再缓一缓，大家分出来再读。 我知道， 完了再讲。 经常是无记名投票好几轮。 是的，三轮。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简单的说过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哎，鹏程，存在主义咖啡馆是一本新书啊，很多朋友看过，但也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过。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跟我们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嗯。 啊，这个书是去年12月才出的，所以还算是非常新。这本书主要讲的就是存在主义，这个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运动，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又在60、70年代的时候慢慢就是失去了它的优势？其实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它这个书 特别的一点呢，就是他这个作者他非常会写，然后他也特别会组织这个故事的架构，所以那天有一个朋友还问我说，那你怎么给我介绍这个书呢？我说那你看过那个复仇者联盟没有，就比如说钢铁侠，还有那个绿巨人，还有黑寡妇，还有什么其他的那些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电影，然后来了复仇者联盟之后又把他们都聚集到一块儿，你会看着很过瘾。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操作，他就把那些萨特、波伏娃、加缪、胡塞尔，就是你在哲学史上听过那些最著名的大家，他都给你聚集到一块了，就感觉有点像那种看复仇者联盟那种感觉，特别过瘾。 哎，当时啊，这本书啊，我知道啊，是基本上全部的策划工作呀，还有就是编辑，另外还有翻译，你都参与了很多的过程。那当时怎么想到把这样的一本书引进到国内呢？其实像这样的哲学的书籍在国内并不是很多，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我们平常一般看到的这个哲学普及书籍，大多数都是跟你介绍这个哲学家他是哪儿出生的，然后他哪儿去求学，然后他又发展出了什么思想。你看起来就会很枯燥，这个也是我们的很多读者在看完这本书给出评价的时候，他的一个就是见识，他就说本来以为这个是非常枯燥的一个这个哲学普及，不想呢就是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有趣，这就是我们当中引进的一个初衷。 那作为专业人士啊，你觉得这本书的看点有哪些？跟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因为普通人或者说这个不太了解的人啊，真的属于外行，就只能看一个热闹，而专业人士会告诉你门道在哪儿。所以这一本书啊，虽然你说啊很好读，有故事性，但是呢毕竟是一本哲学书，作为普通人你建议的啊这个阅读方面的一些内容有哪些呢？ 因为普通读者他可能会觉得这个哲学太高深了，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拿到这本书来翻一翻的话，你会非常认同就是我们在书的腰封上给的两句宣传语，就是说端着一杯鸡尾酒和这些著名的哲学家来聊聊我是谁，我该如何生活。我相信这两个问题大家在平时的生活里都会时不时的问问自己，所以我觉得就哲学并不是一个真的高高在上，就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去研究的专业。你拿到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每天都在践行的就是存在主义的这些思想。 哎，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李鹏程，我知道你外语特别好，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就是说你当时学外语的时候，你用那教辅教材的书名还有印象吗？我们来看看你这书能不能进入到亚马逊的排行榜里面。 又切到今天的开学季。 我是90年代上的初中，然后高中那会儿学英语的，我记得那会儿 你没用教辅教材是吗？完了， 有教辅教材，但是它是不是那种真的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就是说学长学姐他们那些流传下来现在还能用啊，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跟小字典似的那种，他会告诉你这些学习点那种啊。 所以于浩他用的那是什么呀？他用的那跟字典似的，他其实就买的是本中英 字典，我看 对，可能就是一个字典。 你是不是就用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最经典的教辅教材的英语是新概念英语，而且新概念英语它的更新速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所以其实是可以学姐学完了给我们，但是学姐一般就会把这些书好书留在自己手里了。 好，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鹏程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存在主义咖啡馆》这样的一本书籍。也希望鹏程以后能够把更好的书带给我们大家，也希望呢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另外鹏程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话吗？你的结束语已经到了啊，你的结束语只有一句话。 好了，非常感谢就是亚马逊能选择存在主义咖啡馆这本书，然后呢我在这里呢，因为马上就要元宵节了嘛，我也想代表未读的全体同事给所有的听众就是拜个年，然后祝大家元宵快乐。 谢谢鹏程的祝福，再见。 哎，再见。 好，再见。 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呀是 非常丰富的精神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份的榜单，比如说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春节大家都购买了什么书，为什么购买，我们也谈到了亚马逊编辑推荐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书籍。另外呢，虽然元宵节很快就要来临了，但是呢已经是开学季了，所以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份开学季的书单。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海风轻轻吹过我的脸庞，阳光温柔地洒在我身上，海鸥自由地飞在天空中，像快乐的徘徊在游乐场，白云在偷看彩虹的模样，太阳总为了船长指方向，海浪抚摸着沙滩的衣裳，我们每天都为他换上新装，找到方向，几个迷茫，试着坚强，去闯。我想让自己许个愿望，打开星星坐在月亮上。我想让自己随风歌唱，音乐就是我的信仰。我想让自己飞翔，年轻时翅膀。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 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来跟大家分享啊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次阅读的盛宴。他们两位呢都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成员，一位是亚马逊中国图书市场的运营总监朱文雅女士，另外一位呢是亚马逊中国的图书编辑于浩。前面啊我们说到了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特别多，为什么有那么多呢？是因为有好几份榜单。第一份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春节的啊这样的一份销售排行榜，我们来了解一下春节这样的一个传统假期，大家对于图书都有哪些的购买的情况。那我们也说到了啊，我们还要跟大家带来的是专业人士的推荐的书目，而今天的推荐的书目呢有两个内容，一个呢就是常规的亚马逊的二月的编辑推荐，还有一份啊就是现在虽然还是我们传统的春节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春节的这个叫过节期间，但已经开学了，所以还有一份开学季的书单带给大家。哎，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二月份的编辑推荐这样的十本好书啊，仅仅是邀请到了存在主义咖啡馆的责编和策划人简单的说了说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还有九本好书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两位专业人士谁来开始呢？ 好，那我先给听众朋友们先介绍一下亚马逊二月份的编辑推荐的第一本书，谢谢你迟到。这本谢谢你迟到的作者呢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曾经写过世界时评的这位作家的话呢曾经三度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全球畅销书作家。那么他的上本书我刚才说的世界时评的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当今世界的理解。那么他这一次的作品同样是写给这个时代的我们这些迷茫的人，就不知道当今的世界究竟怎么了，到底是哪里不一样的，所以这本书就是为了解释这样的迷茫而写的。这本书当中的话作者指出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三大力量，大自然、市场和摩尔定律，让读者朋友们看到了我们现代人所面临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那么当今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又出自何人之手？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当中，作者也给读者朋友们解答了面对这样一个世界，作为年轻人，一个有理想愿努力的年轻人应该采用什么样为自己的未来破局，就是耐心和对变化的坦然。 哎，这样的一本书呢是非常有名气的啊，前面说到的这个全球畅销书的作者的在世界时评的之后的一本著作，也在全球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因为这是一本引进版的图书，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现实状态，可能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群体的感受不太一样，但这一本书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对，所以我很想在这儿给大家念文中的 群体的感受不太一样，但这一本书也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对，所以我很想在这儿给大家念文中的一段话。那么这句话的话呢也是这个作者最喜欢的一句话，来自他的朋友和老师 LRN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多福塞德曼的书一句话。他说在文中这么说，当你按下一台机器的暂停键时它就停止运转了，但是当一个人给自己暂停一下的时候它就重新开始了。你开始反思，你开始重新思考你的假设前提，你开始以一种新的角度重新设想什么事是可能做到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开始与你内心深处最坚定的信仰重新建立联系。而一旦你开始做这些事了，你就可以开始重新设想一条更好的道路。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去仔细阅读的一本书。哎，我发现了这一次二月份的编辑推荐当中啊，有三本都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分别是《最漫长的下午》、还有《心流》以及《查理芒格的原则》。那么这三本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于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行，好的，刘莎。是这样，我先跟听众朋友讲一句，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编辑推荐的话，我们这个书目整体我觉得是相对轻松而且易读的，因为毕竟刚开学嘛，也希望大家以及各种 是你们给人推荐了那么多教材，你们也希望人家能轻松点， 对，可以轻松一点进入到这样一个阅读环境里。因为我觉得编辑推荐不只说是给那些真正爱书的人去找到好的书，而且也是给那些还没有那么热爱阅读的人去找到一个进入的一个桥梁吧，大概这样。 这很重要。对， 没错，要是开始就看这书觉得头疼就想睡，那完了，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年有更多的关注编辑推荐的读者朋友们能够进来啊。 哎， 好，那我们说一下中信出版社的这几本书。首先说一下《最漫长的下午》。这本书的话，它是一本算是一个军旅的，不能算是小说，它其实是一个偏传记的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他写作的这个角度特别的新奇，他是这样子，他当时是采访了很多经历了这场战役的一些实际的战士，然后根据这些战士的回忆，他去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去还原了当时的那场战斗。 没错，说到了这个滑铁卢战役啊，拿破仑流放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但这本书《最漫长的下午》讲的是这些事情背后的很多不为人知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对，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句我觉得非常适合评价这本书的话，叫做如果你不去了解一下滑铁卢战役之前的这场拉海胜战役的话，你永远都不知道拿破仑距离胜利到底有多近。 对， 因为这场战役如果一旦失利，那拿破仑他的暴政基本上将会统治整个欧洲。所以这本书里的话描述的更多的是战场的一些残酷，因为当时他们的守军只有400个人，然后这400个人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的，所以他们纯粹是出自于对于这种暴政的抵抗，一种对于人性的觉悟，所以他们一定要抵抗这种统治。对， 哎，这是我们说到的《最漫长的下午》啊。那《心流》还有《查理芒格》这两本书也是中信出版集团的书，他们的情况你是怎么看的呢？ 对，《心流》和《查理芒格》的原则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于那种在想要在职场上去做一些精进提升的人去阅读的。首先说《心流》这个词的话，其实是现在大家普遍比较关注的一个词。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它的定义了，就是指一个人在去工作或者说学习的时候，他进入到一种忘我的状态，然后他慢慢的就会觉得时间流逝已经忘记了，然后做任何事情的效率都会特别的高。那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你从事什么职业，其实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状态的。那这个作者在这本书中首先说一下，这个作者他其实是心流理论的创始人，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奠基人。所以他在书中会跟读者非常详细的去讲述你在什么样的背景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快速的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这本书算是一本指导类的书。 但是心流不是鸡汤。 对，但是我如果要没有记错的话，就像这种类似就是你要高效的工作，比如高效时间呀等等的，就是好多类似的书籍其实不少了。你觉得就教大家怎么能够高全神贯注的集中工作，然后高速的工作，然后有这样的高效率的这个时间段。那么这本书应该也算是有很多类似的书了啊。那这一次编辑推荐特别选择这样的一本书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我觉得内容其实类似的书有挺多的。 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下我的感受。这一本区别于其他的书，它是一本更实用的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工具书。我不知道我的这个体会是不是 实用哈。 对，幸福感 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点吧。第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人其实是心流理论的创始人，所以他对这个的阐述会是更清晰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相对于市面上很多教大家去提升效率的，你比如说像时间管理啊，然后家庭整理啊这种，他心流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更原理性的，就是他在讲背后的一个规律，而其他的书的话只是说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位说的正是亚马逊编辑推荐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重点。以往也有很多的一些理论的书籍，但是那些书籍啊，文雅你有没有印象，你翻阅一下以前的编辑推荐的书籍，我觉得刚才你说的实操性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就道理特别多，但是如果大家看道理以后不会用，可能你们的实操性比较强吧，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 对，他这本书中的话，我觉得比较让人兴奋的时候，他给出了获得心流状态的建议。比如说他说不要虚度闲暇时光，我经常会反省自己在那刷手机是不是就是虚度闲暇时光。 你是刷手机看我朋友圈来着是吧？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了心流，那么一个呢是它的实操性，另外权威性那么也是非常充分的。还有一本中信出版集团的书籍《查理芒格的原则》，情况怎么样呢约翰？ 查理芒格原则是这样，因为关于查理芒格这个人的话，只要是投资圈的人肯定是不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的， 所以还是专业性， 对， 权威性， 对，因为他跟巴菲特是最好的合作伙伴，而且巴菲特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而且他们的公司伯克希尔哈萨维之所以可以在投资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其实背后更多的是查理芒格。就是我一直对这两个人的一个定义是，巴菲特可能有点像是一个船长，他是操作这个公司的那个实际操作者，但是查理芒格更像是一个特别睿智的军师，他是知道所有的战略应该怎么去排布的。 其实你的话的意思就是说最终还是听查理芒格， 对，他是背后更厉害的人，可以这么说。 哎，有十本编辑推荐的好书，但因为我们今天书单特别特别多，所以呢不能够完全的每一本都详细的讲到。在这份编辑 推荐的书单当中啊，文雅，你觉得还有哪些需要重点跟大家再说一说的内容吗？ 我特别想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第二本《新一百个基本自我更新指南》。其实这本书这是它的新版哈，然后加了一些内容。其实我最早是2014年的第一版的时候，就一百个基本的是松浦弥太郎，他的这个出的这本书，我当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被一句话吸引了，就是人生不需要太多的道理啊，只需要一点小哲学就够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道理懂得太多了，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经常有大家这么说但是他会给你一点点小哲学，让你就是心灵就特别通透。 其实这本书也是秉承着啊亚马逊编辑推荐图书的一个实操性的一个原则。这本书你看过并没有讲什么特别多的大道理，但是呢如果你按照它去做，你会觉得你的生活或者你的日子充实了舒服了。 对，他比如说很建议就是每周买一束花比如说或者是说对当你发现对方今天的状态他非常好的时候，你就有不吝言语的去赞美他，这样的话都是你生活中的一些小技巧。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说过编辑推荐之后，二月的编辑推荐之后，我们就要来带来这一份大书单了。开学了，大家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工作了。开学季的书单，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有请二位专业人士。 好，是这样，我们开学季的书单的话会分为少儿的榜单、教材教辅的榜单以及职场新入人士的榜单。那首先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我们从少儿书榜开始讲。那少儿书榜的话，接下来大家从我们描述中就会提到，我们这次少儿书榜更多的是一些偏语文类的书籍，可能是也跟这个时候大家刚开春父母们可能对小朋友的这个阅读能力会有更多的关注有关，所以更多的是一些偏语文的。我们接下来简单来过一下这个榜单的情况。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份榜单，有请两位。 好，我们先介绍一下少儿榜单。一，开明国语课本经典版。这本书的话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它是作为一个它是儿童教育大家叶圣陶先生编撰的。他在编撰的过程当中的严格遵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外，更注重引起儿童的兴趣。 好，第二本傅雷家书新课表本。这本书出版于1981年，是傅雷夫妇在1954年到1966年期间写给傅聪和儿媳弥拉的家信。 下一本。 好，三，于新华中考数学16讲，由江苏省特级教师、数学教学研究员于新华老师编写的，结合了20多年的教学辅导和命题经验。 第四本中小学生必读丛书《海底2万里》，讲述了鹦鹉螺号在海底做环球旅行的故事。 第五本也是中小学生必读丛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们大概从小都读过，非常知名。 好，第六名老舍经典作品集《骆驼祥子》二马，这个讲述了人力车夫骆驼祥子的悲惨的一生。 第七名的话是 DK 儿童动物大百科，给小学生的动物知识入门书。 第八名小强老师带你读论语，是由人大附中小强老师通过丰富教学经验带着学生们去对论语进行分析的书籍。 第九本是小孩和大人都非常喜爱的一本书《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是《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 第十本是一本书的合集，是《书虫牛津英汉汉语读物》，那里面包含了像《爱情与金钱》《苏格兰玛丽女王》等各种各样的读物。 刚才我们把这样的一份榜单啊，少儿榜单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两位专业人士。为什么这一次榜单当中语文类的书籍占这么大的比例？还有其实 有好多书啊，都是应该叫不是说这一两年是大家在阅读的，而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十年呀，甚至二十年，都是应该叫经典畅销书吧。我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你们两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嗯， 我觉得这个书单呢有两部分形成啊，它为什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排行榜书单化？第一的话呢，中小学的话，一般它会是在老师的推荐下。家长会购买，所以你看我儿子昨天开学，他马上这一周就会收到一些书单， 嗯 啊，包括寒假老师也会提前给书单， 嗯， 那么老师一般来说会给一些语文性的哈，扩大阅读的书会多一些 啊，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份少儿书榜啊，既是咱们亚马逊编辑亚马逊的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份书单，同时他们的销售状况应该也还不错， 是的， 因为学校都不应该说指定，就建议购买的一些书籍， 对，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对， 给大家做推荐的、 这样一份书单， 嗯， 好，刚才。那我们说过了这少儿书榜啊，紧接着就教辅教材，我们来了解一下都更新换代了什么了呢？于浩学霸， 嗯， 今天来做客两位都是学霸，我们先来听一听于学霸的教辅教材的情况。 OK， 关于教材教辅这块的话呢，这些书籍我们看了一下分类，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偏营销管理，然后英语学习上，也就是看在大家眼里看来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质的一些书， 嗯，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好，第一是《经济学原理》第七版，这是目前国内市场上很受欢迎的引进版经济学教材之一，已经更新到第七版了。 好，第二本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管理》是无可争议的营销学学科的奠基著作，那这本书的话已经更新到了第十五版。 第三，一本书读懂财报，专门为零基础的初学者写作。好，于浩，第四， 《工商管理经典一丛：人力资源管理》第十四版。 第五，新世纪高等教学教材心理学基础课系列教材普通心理学。 第六名，新版赖世雄英语音标。 嗯， 第七本华章教材经典一丛投资学，原书已经是第十版了 啊，第十版。 第八名，西南联大英语课英汉双语版。 嗯， 第九是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的教材高等数学，所以这一类的教辅教材书的话是。已经是第七版了，它一直是备受关注的。 嗯， 好，第十名，韩刚 B2A 一点通90天攻克 CATTI 三级笔译，是一本翻译考试的实战书。 哎呀，这些书我基本上只认识书名，书里的内容很多都没有翻过，看来这更新换代还真是非常的快。哎，那接下来第三部分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啊，还有一些开学季的书是什么呢？是那些刚刚大学毕业走向职场的那些应该叫新手们啊，他们要看的书都有哪些呢？我们来了解大学生以及大学生的职场榜单。我们请两位专业人士公布一下榜单的情况。 好，接下来公布一下大学生以及职场的榜单。第一部《深度工作》这本书之前也介绍过，其实在职场当中的话非常受欢迎，是如何有效的使用每一点脑力。 嗯，这和那心流非常类似，其实， 对，它是一个技能。对， 第二名，《领导力21法则》是全球第一领导力大师马克斯韦尔博士40年研究集大成之作。 第三，直广去做是逻辑思维新精英生涯特聘奖，是12年时间管理实战专家邹小强积淀的之作。 嗯， 好，第四名，经济学通识课，书中讲述了40多个关于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就对于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千万不要错过。 嗯， 第五是故事思维，是将故事思维应用于商界的第一人安妮特·西蒙斯的奠基之作，畅销全球十余年。 第六名，《完全写作指南》这本书告诉我们，如果只要思路清晰，流程顺畅，有好的写作习惯，对于写作来说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 第七，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是迄今为止有关美国金融王朝的第一部鸿篇巨作。 第八名，《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参与感》这本书完全复刻了小米从创业一直到发家特别顺利这段过程的营销复盘。 嗯， 第九，零售哲学系列711便利店创始人自述书，是由全球最大便利店连锁公司711的创始人创作的。 第十名，抢单手记，销售就是要搞定人，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从500强企业从销售岗位一路逆袭的故事。 哎，刚才我们了解到这个少儿榜单呢是和这个学校的推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那这个大学生以及职场新人的这样的一份榜单啊，它的这样的一个榜单的形成啊，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呢？请两位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榜单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新进入职场的小白的话，他最容易会产生对于工作上的一个迷茫，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 不知道干啥，对吗？ 对对，所以我们给他的一个 榜单的这样的一个分类的话，大概会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方向是让他了解如何去工作，如何在工作中比如说相处啊，如何去提升效率这一类。然后第二类是开拓他的视野，因为一个人刚进入一个行业的话，他的脑子肯定是相对混沌的，所以他需要更多外部的知识去开拓他，让他去普遍感兴趣。 所以接下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于浩你一直都是学霸，文雅刚才说了你什么什么都考第一，你是不是就压根没有迷茫的时间呢？ 啊，那不是，其实我每时每刻都在迷茫。 那问一下，这大学级职场的这个新的榜单这些书你看过吗？ 这些书我应该绝大 多数，我说的是不是你工作原因看过的、是你迷茫的时候想要看的看过吗？ 我其实这里面70%-80%吧可能都看过。 看来学霸有迷茫的时候、那接下来文雅， 今天有一些书的话也是老板指导推荐让我们看。 你接着这问题你也跑不了，你看啊，你也是学霸，然后呢你工作也做得非常优秀，可以说吧就是这个精英类的啊，所以这些书你看过吗？你有迷茫的时候吗？ 我每时每刻都在迷茫，但是每时每刻都在学习使自己更通透。这个参与感小米口碑营销内部手册，我记得是我当时的老板推荐给我，我看了之后的话收获非常多，所以我也会再向我的团队去推荐它，而且有时候经常还会翻阅。 所以也就是说这本书的它的这个销量这么大也有你的功劳对吗？ 一本好的书口碑真的是很重要。 好，我们这个时间过得飞快，一个小时的时间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那么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书的内容了，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于浩先请。 好，行，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推荐了这么多关于阅读的这些精选的好书，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更持续的关注亚马逊编辑推荐，可以有更好的一个阅读生活。好，谢谢大家。 好，那祝大家在即将要结束的这个春节假期的话还要再休息好，同时的话应该马上要进入一个开学季开工的状态，祝大家狗年顺顺利利，一切都旺旺旺。 哎，我在这把我今天的节目的感受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以往其实经常会发现编辑推荐给大家推荐好多大部头特别难看的不是耐心的是太厚了， 终于说出心声了， 我对我说的心声。然后呢这个特别厚的书，我今天还说呢，我说哎呀太好了，这一次的编辑推荐的书显得格外的亲近，然后亲近人有人情味，没成想有30本的开学季的书单带给大家，所以这样的一张一弛一松一紧，编辑推荐的团队的同志们用的挺好的呀，恭喜你们了。 谢谢， 刚才是开玩笑啊，真的特别感谢啊，把这样的一份大的书单带给我们的读者，带给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